树下的山间弥漫淡淡香气，琉璃般的光晶莹欲滴，江湖快要藏浮生轻轻折去，万箭那少年将看云霓，风拂乱我发笔，多想时光暂停，却看满山遍野蒲公英，还有我的心，无需太多言语，只愿自由旅行，仿佛今生岁月暂停，永不会老去。我不想知道有多少天圆地遥，只想知道万千世界是否有如他般亮耀。如果能相互依靠，夕阳也沉入闪耀，汹涌远眺，共品诗文山间的迷路，依旧淡淡香气，无可及的梦，尘封心底。江湖半月藏，浮生轻轻飘去，不见那少年张开。是否有如他般亮耀，如果能抛却烦扰，再苦涩我也不逃，风中喧嚣忘不掉，洗不了，我再也不想知道有多少山高月少，回忆你